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作草原牧歌，看顾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你问，何否让我，何否让我思说衷肠。年轻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顾牛和羊。太阳下山，路人回家，静静的牛羊，月儿弯弯，星光灿烂，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拿出去看看啊！ 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哎，二、哎、哥，我在 这懒家伙又睡着， 我让你睡。 哎呀，醒醒！老、村长，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你这不省粮食吗？ 还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 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 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怎么了？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好像脏了，拆着干什么？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 砸套里边了。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 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哎，哪村啊？ 哎。 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多大了？ 29了。 啊、 老姑娘了 啊！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说我。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那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不是，他说什么了？ 人家说了 啊， 10点钟左右啊， 啊， 到你这得来看看。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说你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呢？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那怎么对付啊？ 我说干脆、就这样 啊，来 啊，你把这给我罩上 啊！罩这干什么？啊， 听我的啊！ 啊， 王队长， 哎， 沙发 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那挺像彩电的， 像吗？ 我看看，像吗？哎哎，那软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 哦，哎哎，看漏了呢？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哦，眼睛有毛病啊？ 也没有大毛病， 哦， 就是看不清人 啊。 这正好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沙发是让着坐。 啊，不能坐。 同志，地这儿坐。 来了，哎，来了， 哎， 我紧张 啊，不紧张， 精神点， 精神点， 记住了 啊。 你沙发不能坐啊， 沙发不能坐， 记住了啊， 记住。 哎呀， 你就是潘副厅长啊？ 看出我来了？ 嗯。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的潘副同志，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啊， 两人拉着手， 挺正的。 哎，拉着手，认识吧？拉着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我叫 潘， 一个来。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了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俺娘说的。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下场了怎么 着？热情点。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啊， 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哎，是黑点。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真的吗？ 哎， 对，带玻璃窗的。 哎，没错。 厅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嗨，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那新式的， 新潮嘛。 城里买的不？ 啊，2.7万。 哎，2.7万。那个2.7万就买几个钉子。 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那他设计。 真的吗？ 哎，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的？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那叫什么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哎，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刚进口的， 就是。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那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人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那你坐吧。 俺还真累了。 香了。 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哎 呀，就是小孩儿呢。 他喜欢孩子。 真的吗？ 这是。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大双排。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哎，不是说你。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俺你娘还说呢， 要命的事。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你是长，你快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的嘞？ 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响了。什么响了？ 哎，没坐就响啊？ 就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什么？ 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怎么？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真的吗？ 真的。 你还挺会说话的。 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这媳妇多好啊！好好好好干吧， 村长。我好，你知道打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坏了，坏了， 坏了，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没坏， 没坏 ，那个电视刚买。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它那个乌秃，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 茶色玻璃啊。好吗？买个电视机，买个茶子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对，图像清楚， 那清楚。 真的吗？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俺要看看。 那你打开吧。 给俺看。 打开！这要命了！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真的吗？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你看出图像了吧？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出现关于情况，广大市民正产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啊，就是这人 呢？ 这人。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长六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宋世雄怎么变了样了？ 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你也飞了吗？ 完喽，这是。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好，那我送送你啊。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喜欢唱歌，喜欢偷偷的把自己幻想成你的样子。 我会拉扯你。 我也想飞翔，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 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陶醉。 我会把最

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淮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日军用柠檬来形容王明贵，因为王明贵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甚至让一些日伪林业官员紧张得无法睡觉。 对王明贵部队这一阶段的活动的介绍，也见于其他日本官员的回忆。伪满林业部邦江区专员中村真诚，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当中也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北里1938年开始在糯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少数兵力就牵制住3000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凝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万和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军无可奈何。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以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满洲的第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委员世一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营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交通总站。起义部队 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在日本战败以后，中村真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王明贵将军所在的抗联教导旅，在盟军对日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之战中，共有三支部队参战。第一部分成57个小组，以空降等方式携带电台，于苏军之前率先攻入东北境内，作为突击队对敌后方发起大纵深袭扰。第二部预先渗透入境，潜伏在日军阵地后方，在苏军对日军各要塞和部队布防情况进行侦查，攻击发起时实施炮兵引导，甚至直接渗透攻击日军要塞阵地。第三步担任向导和翻译，随苏军先头部队行动。王明贵将军在战斗打响时在海拉尔方向，攻占齐齐哈尔以后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很感谢一位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提供了当时目击的情况。1945年9月前后，抗联战士协助苏联红军痛歼日寇关东军以后，进驻齐齐哈尔市，全副苏式武装，一看就是中国人，在苏联军队中十分显眼。他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举行了简单入城仪式，旋即开拔，向南进发，收复祖国失地。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在这时见到的王明贵将军。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道，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16年，也就是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领馆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鸿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从中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中村的百感交集。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笔者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古川修史，听他说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的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的日本人就有5000多人。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以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 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600件棉袄。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有2000户，600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中国人仁义。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过2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情，还一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做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这件事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归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6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人将。无法证实之下，笔者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看来就是他了。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中国的武道中有云，仁者无敌。中村真诚写文章时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在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战士，还是义勇军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 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经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他回忆说，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孤军无援，死者甚重，无奈撤退并作逃匪行。他说，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15中队至桃山一带的荒草当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所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池、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本小队60多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地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勘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的真相。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为主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兵变。照片上就是兵变以后由于未能按照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遭日军杀害的牺牲者。1940年在铁力县桃山套子里驻扎着由鄂伦春人组成的伪满山林警察队索利连，他们由于遭到日伪的欺压而多有不满，同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和宣传也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时曾经当过伪警长的史文德，因为消极应对日方要求，桀骜不驯而被日本人开除。为生活计，他们组织了几人在凌云山东伐木放牌，但木牌又被韩家开拓团的日本人没收，史文德被逼上梁山，于是暗中联合索利连中的旧友，计划发动起义，投奔抗联朴吉松的队伍。朴吉松，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当地被称作朴高丽。1918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汪清县永昌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青年团，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来因年纪小被敌人释放。出狱以后他参加了抗联队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以及支队长等职务。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朴吉松带领抗联战士袭击了铁力二屯伪自卫团。1939年11月他同30多名抗联战士在铁力城北的密林中与200多名日本讨伐队相遇，经过几天周旋将敌人引进了深山老林。敌人除一部分逃窜以外，大部分被歼灭在密林中。在铁力当地极有威望，后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长。史文德等发动起义的时候，他的部队正在铁力南方活动。1943年1月4日朴吉松率部队袭击了庆城伪警察署，在返回密营途中与庆城日本讨伐队遭遇，战斗中为掩护队伍转移身负重伤，被敌人抓获。当年8月12日他在北安伪满监狱中被杀害，年仅25岁。3月28日史文德召集索利连苏峰山、赵明山、张海山、汤西山、徐炳新、施广富、严某等几个枪法极好的炮手，以捆木牌为由住在其当所长的好友刘玉普的南关门嘴子警防所里，趁其不备 抢走了所里枪支，上山去找抗联队伍。韦警察企图阻拦，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哨兵当场被击毙。因事先联系安排不周，他们未能及时地与抗联接上头。而索利连其他官兵也受到日伪军控制，大部未能跟进。起义的十几名鄂伦春官兵只好在史文德率领下在凌云山附近活动。在这张照片发现之前，汤锡山、徐炳新和施广富的名字都不能在我方档案当中找到正确记载，而他们以后的行动也几乎没有记录。但是从日方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罪状，我们才知道这支试图投奔抗联的武装竟然在短短一个月中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抢夺了伪政府的粮食、马匹，还曾经解救被抓的劳工。史文德夺枪投抗联之事很快被铁力警务科知道，日本特务股长中西正之暴跳如雷，但鉴于此前与抗联的战斗教训，又不敢轻易上山讨伐。此时铁力县的铁杆汉奸李秉衡、陈国英献上了一条毒计，他们骗来了索利连的队长陈山关进了监狱，其余官兵软禁，一边供酒供肉供大烟拉拢，一边劝诱其协助袭击史文德等。陈国英向陈山的弟弟陈友说，你们私通抗联的事儿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所以把你们压了起来，说不准还会送到哈尔滨判刑，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说情，给你们找了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此这般这般的上山去把史文德这伙人干掉，就能用他们的脑袋换下你们自己的脑袋。陈友等人上当，带人上山找到史文德，表示愿意入伙。史文德等未加怀疑，与他们住在一起。查明史文德等并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孤立无援，日伪军在陈山、陈友带路下对隐藏在凌云山南20公里的史文德营地发动了袭击。4月30日，毫无戒备的史文德等人遭到日伪军的围击，除警觉的苏凤山一人带伤突围以外，其余八人全都遇害。敌军将八颗血淋淋的人头装进了麻袋，用马驮回街里警察署。鬼子在伪县公署前的广场上开群众大会，把人头先装进大箩筐游街，又装进木笼，悬于警察署西南街口示众数日。推测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这段时间。此后索利连的许多人虽暂时被放回，以后也被鬼子阴谋杀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中，有一位女战士名叫李敏，在郭奎山战斗中她突出重围，幸免于难。郭奎山战斗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作为一名女战士，李敏又是如何突出重围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